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呢，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今天夜间呢，天空云量增多，天气呢转阴。明天白天南部地区可能有零星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请注意防范。那今天下午呢，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一起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的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共有产权房。应该说共有产权房呢，作为政策性的商品房啊，一直受到了各界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梳理一下，比如说什么是共有产权房，哪些人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等等等等的内容啊。另外呢，最近有哪些共有产权房呢，今年上半年可以开始摇号，一会儿这方面的信息呢，都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关于共有产权房方面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通过手机的公众号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好，那么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有请嘉爷房谈的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市公租房项目已经汇集了10万居民。28岁的河北保定的姑娘张小雅是房山区呢乐活雅苑公租房项目的一个新租客。半年前呢，她结束了多年的市场租房的生活啊，搬进了公租房新家。不仅仅呢面向京籍，像张小雅这样的新北京人也陆续可以申请北京的保障房。在近日呢，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对外发布说，截止今年2月底，合并资产总额达到了1023.57亿元，正式跻身千亿企业的行列。在过去不到7年的时间里呢，已经让超过了10万居民住进了市管公租房。 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其实这个10万的居民是目前的一个数字啊，在未来的几年内可能会有更多的居民能够住到这种公租房里面。从我们之前获得的一个数据来看呢，在2017年开始，北京计划将推进这个150万套住房的这个需求，同时呢，这中间包括了25万套的共有产权房以及50万套的租赁房。在50万套租赁房里边呢，可能会包括我们的公租房，包括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那公租房呢，就会比较多的面向我们这些人群，尤其呢我们像这些新北京人的话，基本上它是有一个大概会是在30%的左右的这么一个分配名额。就是说你 现在的来说，新北京人是很大的一个机会住进那种有保障的房子了。 嗯，这个所谓的公租房项目啊，现在它和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比如今天我们要一起梳理的共有产权房，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对，这种房子的话，它是一个就是租赁为主的这么一个性质，但是它有一些相应来说的优势。从我这个总结来看呢，首先第一个是它的租金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 嗯， 我们就说这个新闻中说到的乐欢园项目啊，它的租金是20块钱一平米每月。 嗯， 这个面积的话是在58到59左右， 那也就1000多块钱， 1000块钱就能够租到一个 非常合算。 对，这个房子同时它是一个新房，而且是精装修的啊，叫做全装修，您基本上买一些简单的家具可以拎包入住了。到地铁的话，这个到房山县的燕房县到叫做这个兴城站，大概您走路的话应该在15分钟左右。 嗯， 旁边就是菜市场，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啊。同时的话，在除了租金低之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租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公租房的话，它大概签这个合同一般来说是签3年，最长不签超过5年的这个合同。不跟您租这个商品房不一样啊，说我一年一签，房东可能第二年说跟您说我要涨价了啊，你搬走吧。啊，这个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所以租期是很稳定的，3年都在那儿能够住， 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 相对非常稳定，而且呢，租金也非常的低啊， 非常低。 但是像这样的公租房，我估计条件也相当高吧？ 是这样的，其实如果您是这个非京籍的话，基本上满足几个条件就可以了。首先，您是在北京有购房资格，就是连续60个月的纳税或者社保啊。另外的话，就是您的年纪一般来说不超过45周岁，这个如果您申请房山的这个项目，您可能是需要在房山这个工作，如果您申请朝阳的项目，您需要在朝阳工作，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一个职路平衡的这么一个我们的这个原则吧。所以说就这大概基本这几个条件就可以了。 对，好的，那看来条件呢也并不是说高不可攀啊， 不是很苛刻。如果您关注这种房子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一个官方网站啊，叫做北京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啊，关注这个官网，他在申请的时候会发相应的公告。申请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在这个线上进行这个填写资料就可以了。 嗯，像这个公租房啊，它现在呢，相对它这个面积还是挺广的，是吧？可能像各个区域啊都有，是这样吧？ 每个区域都有这个相应的公租房。同时呢，这个新北京人公租房以及无房职工啊，就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网站中公布的这些房源呢，它对于收入一般来说是没有限制的。如果您去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街道申请的这种公租房呢，是有一个大概是在年收入3口人家庭啊是在10万以下的一个收入。而我们公布的这种新北京人公租房呢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所以说您可能月收入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这个房子也是可以看的。我们经常也会去给大家去踩盘，实际上在我们家庭房谈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购房365里面，也经常会给大家发这些比如说公租房的户型啊，公租房的周边呀，我们都会有相应的介绍，大家可以关注住一下。 所以不管是共有产权房还是公租房，都是满足大家呢住有所居啊。现在呢也是像这样的政策房呢也非常的多，大家呢一定要多加关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北京的首套房的这个贷款利率是最低上浮了5%。日前的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首套房贷款最低利率执行基准利率上浮了5%。那么二套房的这个贷款利率呢，最低利率也是执行基准利率上浮了20%。与此同时，部分银行上调房贷的利率啊，那么首套房的基准利率上浮了10%，占据主流的地位。少部分的银行呢，将首套房的贷款利率上调至基准利率上浮20%，甚至是30%。实际上呢，不管怎么样，这条就说明呢，这个以后大家买房的话呢，这个整个的门槛还是要高一些。那也就是说，大家这个每月就是还这个房贷 啊， 钱要多了， 钱要多了不少。如果说您商贷的话，大概在100万的这个贷款额度，如果按照基准利率跟现在的这种上浮的利率来看的话，您一个月大概要多还个将近800-900块钱左右。 嗯， 啊，这个 所以呢，如果大家再想买房的话呢，这方面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要算计算计自己的月供了。 对。好了，那再来看第三条，说各地呢频推共有产权房，所谓的刚需族的你抢到了吗？那么自2017年9月1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支持北京市、上海市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的意见啊，那么这个 意见稿发了以后，那所谓的共有产权房逐渐成为了舆论的一个热点。在这个意见当中指出，支持北京市、上海市深化发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工作，对共有产权住房进行大胆的探索，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试点经验。其实说到共有产权房，现在只有北京市和上海市有，是吧？ 试点的话，其实还是有几个城市的。这个是在2014年的时候推出的，大概是会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黄石以及这个淮安六个城市进行试点。那我们可能现在最多的看到的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相对来说，已经很完善了，推出的项目也比较多。其实，在这些试点的中间的城市还是很多的，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有我们的老同学啊，或者是家人都在这块的话，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像其他的一些城市呢，可能没有像北京啊、上海啊这种特大型城市，它的房价那么高，因此这种共有产权房啊，即便是试点已经推出了，可能也没有得到这个舆论的那么多的关注， 没有那么大的关注 啊。像北京啊、上海这样的地方的推出的共有产权房，确实关注的人是非常多的。那么在今天一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北京的共有产权房跟大家做一些具体的梳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条。前两个月啊，房地产投资是开门红，预计呢未来多项的指标或收窄了。14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月至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显示说2018年的1月至2月啊，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是183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了9.9%，增速呢比去年全年提高了2.9个百分点。其中呢，住宅投资是7379亿元，增长了12.3%，那增速提高了2.9个百分点。其实可能这点呢，大家觉得怎么跟自己的感受不是特别的一致啊，就觉得好像今年整个的房地产的交易呢，交易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可观。但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各方面都是增长的啊，百分比全是增长的。 其实是这样，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是在北京，其实要看全国的话，包括这个东部、中部的话，其实还是领涨的比较明显。其实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现在我们的限购政策比较严啊，开发商拿地的话也会更加的慎重，得多思量一下。但是不代表说开发商不想赚钱啊，他实际上还是要拿地去赚钱的。所以这个涨幅的话，目前来说基本上是2017年的一个最高点了吧，也算正常。 对，刚才我提到可能大家看的更多是北京啊，实际上这个呢比例是从 全国来看的 所以呢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是达到了1831亿元，应该说它是同比啊名义增长了9.9%啊，所以还是在增长的。从这也看得出来，一些开发商对于咱们国家的房地产的发展还是充满着信心的。 对， 还是在积极的拿地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说两会期间的房地产税讨论频度高于长效机制。作为呢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两会期间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房地产税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那讨论房地产税的频度呢，明显高于房地产的长效机制。那一部分的代表建议审慎推出房地产税，要在充分的调研论证这个基础上的启动相关的工作。也有代表的建议有序推进了房地产税的立法，降低了地方财政对于房地产的依赖性。还有代表建议呢尽早出台房地产税啊，反正是各方说法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总体来讲，就是大家对于房地产税的是非常非常关注的，甚至我觉得关注到有点焦虑。 这么多年来，其实对于房地产税的关注一直都很高，只是最近可能出现的频次会比较多，所以大家更关注这个房地产税的事儿了。想说明的就是，我们在很多接触了很多购房人，他们会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房产税跟房地产税混为一谈，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虽然只有一个字之差啊，但是它有很大的区别。那首先来说的话，房地产税它应该包括房产税。那房地产税中间有很多的环节，比如说开发呀、流通啊、保有等等，如果我们更多的购房人关注的实际上是房产税，这个是在流通环节啊，就是最后这个保有的环节啊，叫做保有环节，就是我们买完房子以后这个环节更关注的这个叫房产税。 那刚才您说了，房地产税是包含房产税的， 对 啊，我们大家实际上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房产税，因为房产税是实实在在我们要出钱了， 对 啊，比如说 这块的话就是以房屋为征收对象嘛， 对， 比如说我们在重庆啊，包括像上海有些试点之前这些征收的话， 如果说我们来按照这个已经推行的上海来看的话，它人均面积不超60平米的是免税的，而重庆的话是针对高档住房的，比如说独栋别墅进行征收这个房产税的。 嗯， 那如果像北京的话，可能更多的人是不是觉得会这个首套免征等等，这种是目前来说舆论的一个焦点吧。 嗯，当然了，这个房产税呢跟我们的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啊。但是从现在试点来看，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重庆啊，它是针对于高端的住宅来收税。那么像上海试点的话呢，可能是60平米以上这个面积范围的可能要收税。那么具体到北京来怎么收税的话呢，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出台。 没有啊，目前没有。 也是可能在调研阶段啊。 对。 但是我觉得房产税的出台不会太远了。 嗯，从现在的这个讨论的这个程度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是早晚的事儿了。 对。好像房产税在国外来讲呢已经是收的是吧， 这个好像在美国就有收这个 房产税。 嗯。 嗯，另外这个房产税出台以后具体对于房地产市场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哈，这个都有待于再观察。 嗯， 其实从现在重庆也好上海也好，具体到房产税对于房地产啊这个行业有些什么影响好像也看不太出来。 目前来说看的不是特别明显。 嗯嗯， 我们从北京来看的话，其实看到我们这些信贷政策的影响会更高，就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说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利率的上浮，其实这种影响会更大一些。 嗯，没错。所以呢这个房产税的话呢，更多的影响是那些真的有几套房啊， 对， 而且呢想利用房地产呢来投资或者投机的这些人要好好想一想。 对 于 我 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房子是用来住的嘛，我们自己如果您就一套房子，我们其实也不太用担心收这个房产税的事儿。啊， 对，即便是两套房子我估计影响也不大。 嗯，对。 嗯，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的话题了。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么共有产权房呢作为政策性的商品房啊一直是备受人们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什么叫共有产权房啊，比如说这个哪些人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啊，哪些人是不能的啊，具体的流程啊是怎么样的，产权是怎么约定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细细的来梳理一下。当然了，如果大家对于共有产权房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楼安居好声音啊，注意是安居好声音几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嘉业房谈的杨乐啊，咱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那首先咱们说一下什么是共有产权房呢？ 其实共有产权房我们如果用自己的话来说的话，它是政府跟购房人按照份额共有产权的一个政策性商品房。 嗯， 定义的话叫做政策性商品房。它跟我们原来的 它不是典型的商品房。 对，它不是说商品房，但它也具有一定的保障性质，所以叫做政策性商品房。 嗯， 从哪能看出来呢？其实我们应该从首先是从价格上来讲。价格的话它比周边同地段同质的商品房大概要低。 嗯， 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价格低。第二个就是在于我们这些共有产权房的话，它在购买的阶段呢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给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些福利。啊，比如说我们在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在贷款方面啊，公积金贷款的话可以实现这个20%的最低首付。啊，比如说商贷的话它也可以实现30%，这个比买正常的商品房来说都要低不少。再说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的国管公积金的这些账户网友们啊，买这个房子的话啊可以提取这个账户里面的余额作为首付款去买这个房子。 嗯， 我们知道如果您想买一套房子的话到提取您的账户的余额，比如说我上班了大概5-6年的时间，账户的话有个几万块钱了，我想把这部分钱取出来当做首付去买一个商品房。 嗯， 这个在 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环节里面是不行的，是您要拿到这个首付款的发票才可以去提起账户余额。而在我们的国管公积金方面呢，您只要有着一些相应的手续，比如说选房的这个确认单，共有产权房选房确认单以及一些其他流程，拿到这些就可以去取这个账户余额了，在您交首付的时候就直接能用这部分钱了。 嗯， 这对于我们手头有限的这个经济能力就比较一般的网友来说的话是很方便的。 嗯，实际上共有产权房它的前身呢就是自住式商品住房， 自住型商品房。 对，但是现在的关于这个概念已经不太说了， 对 啊，全都归结在 接替了， 对，共有产权房了。那么共有产权房刚才您也提到它是属于实行了政府与购房人按共有产权的这个政策性的商品住房啊，应该说呢，它有一点就是价格比较低， 对，价格比较低 啊，它比周边的一些典型的商品住房的可能要便宜，大概是多少？ 这个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在最近有三个项目，审核结果已经发布了，预计的话可能在下个月左右就能够摇号了。 嗯， 这三个项目是在昌平啊，昌平的绿海家园、中骏四季家园，包括翡翠家园这几个项目啊，它周边的大概什么价格呢？我们就拿这个绿海家园来说的话，它目前来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卖18,000。啊，距离这个项目比较近的，像昌平城老城区啊，昌平老城的一些二手房的价格大概在30,000多， 哦， 好一些的项目大概是在40,000左右， 嗯， 基本上是差了将近有50%的这么一个价格，而从这个我们的产权比例上也能体现出来，这块的这个几个房子，您持有的产权比例都是50%， 哦， 啊，您个人持有50%，这个相应的代持机构持有50%， 但是这个就是产权的份额哈，是一个项目一定呢，还是说所有的共有产权房它的份额都是55这样的？就是， 这个是根据周边不同的这个商品房的价格来确定这个产权的， 它就每一个项目都不一样， 每个项目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拿到的，在目前来说，一共申请了将近8个共有产权房，它的产权比例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像。这个在平谷的山东庄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在城区的平谷城区的东边啊，这块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大概的售价是在14,000左右，它持有的这个产权比例，个人持有产权比例是70%， 嗯， 代持机构是持有30%，相应的这个来说是目前推出的共有产权房 比较高的， 对，持有的比例是已经是最高的了。那包括我们知道在前几天啊，就是这个中铁碧桂园项目已经结束这个选房了。这个是在海淀的永丰，大概的话它是售价是在35,000左右啊，一房一价，这个我们说的都是均价啊，目前来说产权比例也是70%啊，您个人持有70%。那像我们这些没有申请结束的啊，还有一些项目啊，包括这个我们的中铁碧桂园项目，包括我们的翡翠家园，这三个共有产权房为什么说没有结束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选房啊，包括申请结束是经济部分啊，是第一批次中的这个人群已经申请结束了。那像我如果是在昌平工作的新北京人，或者是在海淀这个工作的新北京人，这个第二批次的申请还没开始， 嗯， 大家还可以持续再等一等。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比例最低的是这个位于顺义的这个项目，这个在后沙峪，叫做金鱼大城金城雅苑啊，这个是一个两现房转为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房子，它持有的比例是40%，这个目前来说是个人份额最低的一个项目。 嗯， 其实大家不用过多的去考虑 这个份额的事， 对，不用考虑这个份额。您这个房子呀是拿来自己踏踏实实自己住的，所以您不要先想我这个房子拿的比例少了，是不是就亏了啊？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就说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在昌平这个地方18,000的单价买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基本上面积还算比较的小了，60平米左右啊，将近120万左右，就在北京安个家买个房子，这个包括我们未来的结婚啊、生子啊，这些都是很好了已经。 嗯，那作为居住者啊，就是这个房主他的自持的这个份额，是不是跟这个价格是有联系的？ 这个是参考周边的商品房的价格去定的这么一个持有比例，这个是由专业的这个评估机构去做的。 好的，其实刚才呢杨乐也提到不要过多的想这个持有的这个份额的情况， 对， 因为你这个房你申请下来以后就是自己住的，即便是你要是卖的话呢，也要卖给有共有产权房资格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圈子里呢来买卖，租依然也是在这个圈子里买卖。 租的话是这样，就是您如果出租的话，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您的产权比例了，就是说您的月租金，比如说您那套房子租1000块钱，您持有50%的产权比例，您的拿到手的租金应该就是500 然后按比例来分成了，就是感觉哈。 对，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什么是共有产权房哈，它这是应该说政策性的商品住房啊，实行的政府与购房人按不同的这个比例啊来持有它的这个房权的情况，它属于这个政策性的一个商品住房。那么哪些人是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其实这个门槛啊，反正据我了解并不是特别高。 并不是特别高啊。首先的话就是您要具有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同时的话申请家庭也包括这个夫妻双方以及未成年子女。在这块很多这个听众会有疑问，就是说包括夫妻双方以及未成年子女怎么去界定，很多人会问我们说我现在夫妻两个人我已经已婚了，但是我没有孩子，能不能够去申请？这个是可以去申请， 可以申请， 没有孩子也可以申请。 就是说这个结婚了以后啊，没有孩子，夫妻两个人也可以，当然有孩子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另外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是独身的话，他的岁数应该是在30岁。 对，这个一会儿就是跟我们要说到的哪些人不能够去申请。先说哪些人能申请吧。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您要符合北京的这个相应的限购政策，同时在北京没有住房啊。这个限购政策大概就是，如果您是夫妻两个人，名下不能啊有这个第三套房；如果您是这个单身的话，是只能够买一套房。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购房政策。您如果去买商品房，也是要符合这个条件的啊。同时的话，您应该还要满30岁，这是第三个条件。这同时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不能够去申请了，您要注意听了啊。别再惦记这个房子了，基本上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该买商品住房买商品住房啊，该租房租房。 对， 如果马上听一下，就是不能够申请购买共有产权房的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 对，首先第一类人群呢，就是您已经签了这个相应的拆迁协议啊，就是您已经其实有更多的房子可以去让您住了，您就不能够再跟我们的刚需人群抢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了。就是您有签拆迁协议了啊，您就不能够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了啊。第二类的话就是您在北京有过这个名下的住宅的转出记录就是您在北京卖过住宅，这个就不可以。 就说你现在的没房啊，这是符合的。 对。 但是呢，你曾经有过买卖房子的这样的记录 也不行， 也不行的， 也不行， 这点也 是 挺严格的、 就是、比如说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在名下有一套70年产权的住宅，我卖掉了， 卖掉了， 我可不可以再申请了啊？不行， 不行。 这个里边提醒我们大家的是啊，如果您名下有一个，比如说办公产品啊，我们之前可能更多的叫做商住，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啊，叫做商业办公，就是一个办公，这个呢是不影响的，这个毕竟是一个办公室。 但是杨乐，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人家现在实实在在是没有房的，但是他原来确实有这种房子交易的记录啊，曾经有一个房子他卖掉了，但是现在他没有房住了，那现在比如说共有产权房他是没有资格去申请的哈。 其实可以这类人的话，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些现房价经济亚的项目，就是目前推出的一些商品房，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品质也都比较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所以呢像这些人的话呢，您就别再惦记共有产权房了。 还有接下来还有很多条件 啊，来咱们再接着说。 包括其实如果您离异以后的话啊，有房家庭离异以后单独提出申请的，申请时间距离这个离婚应该超过3年。 超过三年。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更多去解释一下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已经结婚了，我名下有一套房子，实际上我爱人没有房子，我们两个离婚了，我爱人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他要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要满3年才可以去申请。这是条件一条件第二种情况就是我现在名下没房，我媳妇儿名下也没有房，我们两个离婚了，我们

整个的品质啊都相当不错哈、啊。 对， 所以 相对来说，您自己住的话，这个还是没毛病， 还是没毛病啊。所以呢，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什么是共有产权房啊？实际上共有产权房就是这个国家有关机构啊，跟你个人按照一定的这个 产权比例， 产权比例啊来所持呢不同的这个房权。 对 啊，然后呢，这个它属于这种政策性的商品住房啊。另外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哪些人是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实际上非常简单啊，只要您没有房子，如果是单身的话呢，您是30岁啊。另外如果您结婚了的话呢，夫妻双方就可以来申请了、啊、 很简单。 你说这个夫妻双方就是男的也可以申请，女的也可以申请，不是吗、 啊、这个得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啊。如果您已婚了，申请的时候填这个资料的时候呢、嗯、一定要按照您这个家庭情况去填啊，填您跟您爱人、嗯、不能够单独去申请。 对 啊，如果您分开去申请的话，这个最后的审核结果是会不通过的，这样的话您就会错过这个项目了、嗯、我们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申请一份，我爱人申请一份，是不是提高一下这个概率啊？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您分开申请，这个最后会有一个审核您的资质的这么一个环节，这块会把您卡掉的。 嗯，那或者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呢以夫妻的名义呢，申请他申请那边的，我申请这边，那我们还是以家庭这样的名义来申请，那两个人去申请的话，他的中签率就会高嘛。 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您单身申请，跟您的夫妻两个人去申请的概率是一样的。 嗯，那就只能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同时申请一个项目，不能申请两个项目。 可以这样啊，如果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同时的几个项目发出这个申请公告，比如说我们夫妻双方两个人啊，这样我们去举个例子，大家会觉得更明白。 嗯， 丈夫是房山人，在朝阳工作。嗯，妻子是海淀人，在昌平工作，他们就相当于有了两个区域的社保跟两个区域的户口。 对， 在这四个区域内，他们都算作为优先人群。这四个区域的共有产权房，他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在项目开始申请以后呢，如果出现两个项目同时申请了，比如说海淀啊跟这个昌平的项目都申请了，他们就可以去同时申请。啊，没有问题。在这两个项目，他们作为一个家庭的话，都是优先家庭。 嗯，反正他们申请的时候要作为一个家庭来申请， 是一个家庭， 以个人的名义啊。所以呢，这个申请呢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 对， 如果您申请对了的话呢，有可能你中签的可能性呢就会更大一些啊。 对， 他会有这个优先的人群是吧？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申请的时候，他会分一些基本上的批次，比如说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啊。第一批次是面向我们的这些经济的家庭，第二批次是面向非经济家庭。基本上在第一批次里面会占70%，第二批次里面会占30%。而在第一批次里面，有一些项目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比例啊，把20%的房源分给什么样的人，把20%的房源分给什么样的人， 嗯， 啊，这个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类。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于共有产权房，比如说您个人啊，对于申请共有产权房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短信咱们互相来交流， 可以交流一下。 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问一下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儿啊，正好杨乐也在这儿。其实有些东西呢，如果根据一些实例再跟大家讲的话呢，可能更加的明了。 对 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主要以这个条文性质跟大家说一下。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人群，那么哪些人是不能够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呢？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了。 对，上半部分我们说了一部分，下半部分接着说啊，就是如果您的家庭有这个违章建筑没有拆除的，这部分人也是不可以申请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 嗯， 同时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您在申请之前有租入这些公共租赁房，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公租房，或者是一些只管公房类的，您在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要签一个书面的协议， 嗯， 啊，就是我在摇中了这个共有产权房买了以后要腾退我的这个公租房。 哦， 对，就是您不能在我们这个福利上面 你全占着不行， 全占着啊。对，嗯，这个还是要把我们的房子给我们更多有需求的人。 嗯，好的，关于什么人可以申请，什么人不能申请，如果大家还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呢，您能不能推荐一个网站让大家去搜一下？ 如果您更多的想了解这个详情的话，其实就可以去我们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直接在搜索引擎里面搜就可以了。 嗯，好，那这些呢，大家了解了以后呢，下面的内容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需要了解，就是申请的流程。就说我可能符合条件了啊，我怎么来申请呢？这个大概呢是怎么一个过程？ 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申请环节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听了，每个环节您都不能够去错过。如果您其中错过了一个环节，可能最后导致您买不到这个房子了。我们先一步一步来说。首先的话，我们这个申请流程第一步就是在项目的公示阶段，这个是我们的开发商把我们的这些相应的项目的公告进行啊。公示这个申购期呢，一般来说是不少于15天的，就是您能够看到这个项目开始去申请了，这个项目有多少套房源，多少价格啊、楼层是什么样的，它的户型是什么样，它甚至户型的啊、这个窗户大小、层高，这些您全部都能够在这个公示信息上能够去看到。这第一步里面呢，就是让您了解这个房子。首先啊、您得看看这个房子我到底想不想买。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在网上申请这个阶段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北京市城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去填写一些申请资料，啊，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在这个申请的时候呢，您需要啊填写家庭购房申请表和承诺书，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啊资料，您只需要如实的、正确的去填写就可以。不要出错，比如说我的身份证号码少写一位了，比如说我的这个啊、本来是夫妻两个人，我写了一个人，这种情况您都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的话是联网审核，这个阶段呢是会在我们的这个申请结束后的20个工作日之内去进行审核的，啊，这部分的审核呢不需要我们的听众去做什么啊？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去审我们的购房资格，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 啊，这不是 有关部门来审核了。 他审您名下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转出记录，您单身是不是满30岁，这种等等的这些条件。那接下来呢，就是他会发布这个审核结果，这个部分就跟我们有关了。您需要登录一下我们的这个官网去查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摇号资格了。这部分是至关重要的。之前我们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网友在摇号名单里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说我怎么不在这个名单里查不到我呀，后来我帮他去查了一下，确实没有啊，因为他的审核结果没有通过，他当时在申请的时候填错了一些信息啊，这个可能就查不到这个人了，因为他身份证号填错了。这个那就通不过了，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另外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哈，先是网上申请，然后呢联网审核， 对， 接下来的话呢，刚才您说可能就到摇号这个环节了啊， 再下来就摇号了。 对，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项目要摇号了或怎么样？它也是通过宣传吗？还是到网站上自己查呀？ 官网上面会发相应的公告，您在这边直接刷新一下官网就可以了。 其实我在想，如果要是他做事情做得非常到位的话哈，如果你要是就是联网审核通过的话，他应该给你发一个手机的短信或者怎么样哈，说你已经审查通过了，这样你心里知道，然后什么时候摇号再给你发一个短信， 这 样多人性化呀。 一般来说选房之前会有这个短信跟电话的通知、 哦、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听众智能手机可能会拦截一些垃圾短信、 哦、 啊，你可能平常得去你的垃圾箱里去看一看， 所以你只有到那网上自己查， 对，这样就是最踏实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啊、您看到一个座机打过来，大家现在经常会接到一些类似于广告的消息，可能就自动屏蔽了，但是这样的话不利于我们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那我们其实可以大概在每10来天左右去看一下这个官网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特别的关注一些消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就是我们佳爱房谈的微信号，叫购房365啊，购房的全拼加365。我们有这个类似于相应的申请公告，包括摇号公告，我们都会发相应的这个通知。 好的。其实说到这个流程这一块，就是关于摇号配售这块了。实际上呢，咱们这样啊，先把整个的这个摇号配售它整个流程说完了以后，跟大家正好今天是一个机会，就说目前要开始摇号的几个项目是什么，好吧、 啊、 咱们先说说这个摇号配售这个流程是什么。 其实这个摇号配售的流程呢，说起来是很麻烦的，它是一个摇号名单，包括摇号配售、选房顺序，最后包括这个购房顺序的这么一个四步的这么一个步骤。但是我们购房人只需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及时的去查询我们的摇号结果，看到我们排了多少名，第二步就等着去选房了。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应的工作都是开发商跟有关部门去准备的。您很多网友会有一个问题， 我用不用到摇号去现场去看一下我的摇号？ 嗯，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怕它不透明， 怕它不透明， 别人有什么猫腻 啊？对，实际上这您不用过多的去担心啊。像我已经去过很多个摇号现场去做过相应的报道了，我们是去进行直播的。 嗯， 啊，在摇号现场呢，会有几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啊申购家庭代表啊，这部分人会帮您去监督这个啊相应的摇号。第二部分就是公证处，包括还会有媒体以及相应的这个社会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现场给您监督这个。同时呢，他也接受了很多次的这种现场的这个摇号的直播，您在直播里都能看到他是去怎么摇的。 嗯， 啊，另外的话就是，还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这个申请项目的话，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吧。比如说啊，北京城建唐悦这个项目申请了，最终的申请人数是23000人。 嗯， 啊，这个人数大家觉得还不算太多啊。但是我再说一下，像我们的锦都家园项目啊，这是之前的一个自主性商品房转为了公寓产权房，它的申请人数啊16万人。 我的天哪！但有多少套房呢？ 这个房子的话就几百套，当时这个锦都家园的话应该是427套房源。 嗯， 啊，16万人。当然，这个16万人是像当时的申请人数，最后审核掉了一部分啊，它大概还剩了几万人的这么的一个规模。那我们如果几万人都想去现场见证这个摇号，怕它有什么猫腻的话，这个是不现实的一个问题啊。这得多大一个体育场才能盛下这么多人？ 是的 啊，这个整个环节大家都不用去担心，您只需要在最后的这个结果上啊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嗯， 啊，关注结果的话，它是还是在这个住建委的网站上，它会有一个文件，您只需要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查一下您就可以了。 嗯， 这里边还得提醒一下我们的网友啊，查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您不要按照您的姓名去检索啊，您需要按照您的这个摇号编号去查。这个摇号编号是您当时申请的时候在这个网站上有的啊，是一个应该是16到18位的这么一个数字，这个是唯一的。而您的姓名不是唯一的，比如说我叫杨乐哦，我在参与的一个原来的自主型商品房叫做恒大滨河左岸的时候，一共搜到了4个杨乐。 嗯， 啊，第一个杨乐十分 幸运，重名的非常多，对， 啊，非常的高，第一个排了2000号，当时那个房子是1000多套，当时我可开心了，我觉得我自己有机会了。但是我再往下搜了一下，还有4个叫杨乐的名字。 嗯， 我最后去对了一下我的摇号编号。啊，很不幸啊，我是最后一个 、 啊。当时第一组的话，嗯，申请人数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6000人，我摇了15000多。 嗯，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记住，不要按自己的名字去搜索啊。嗯，另外，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这个申请啊，家庭如果放弃了选定住房，或者是选定住房以后他没有签订的购房合同，这个可以吗？ 啊，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如果说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您不想要这个房子了，我甚至连选房现场都没去， 嗯， 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您是可以的。第二个是您到了现场看到这个房子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想要一个15层的户型的啊， 但到我这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嗯，啊，这个您放弃也没有问题。只有一种是有问题的，就是您到现场去选房去签了认购合同，同时您又不想要这个房子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累积2次以上，您3年内就不能够申请公寓产权房了。 嗯， 这个所以您要想清楚。 对，你不想要的话啊，这个不要签什么合同， 对 啊，你可以放弃， 对， 就没问题。如果你真的是签了这种合同的话，然后无缘无故又放弃，那3年内是不能够再次申请共有产权住房的。 对 啊， 这个其实还是把我们的这个更多的机会给我们有这个住房需求的这些我们的购房人。 嗯，好了，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申请的流程哈，大概就是先网上来申购啊，网上呢申购完了以后，实际上申购包括呢就是项目的公示，然后网上申请，还有联网审核等等，这个完了以后就到了摇号配售这个阶段了哈。 嗯， 摇号配售的话呢，像里边这个摇号的名单，然后摇号配售，还有顺序选房，以及呢购房确认啊，这就基本就完了，完，这个整个的流程就基本完成了啊。另外呢，这个方面完成了以后，很多朋友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就关于产权约定的问题啊。原来我也不了解，我以为这个产权呢是这个政府产权啊，他们就是自持机构，还有我们购房人产权的。啊，这个分呢，一直我认为就是5-5分 啊，这个， 其实 不是 哈， 真不是， 它是根据这个项目的情况哈， 对， 甚至购房的款项的情况呢，它是份额是不同的。 可以说是一个项目一个份额的分配。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多的产权比例是五 分，基本上是五五的。 对，所以大家就认为默认为这个产权是50%/50%，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对， 那我们说几个例子，像现在快要摇号的这个绿海家园、中晋四季家园，包括翡翠家园，这三个项目昌平的都是50%。像锦都家园这个项目，像朝阳的啊，这个也是50%。那像我们其实在比较少的，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像顺义的这个项目，金城雅苑这个项目是40%。那最多的两个项目是平谷的啊，北京城建唐苑跟海淀的中铁碧桂园都是70%。 对， 这个未来，所以这个产权具体占多少，我们还要等待这个相应的官方的通知啊。这个专业的评估机构会去评估这个房子跟周边价格的这么一个比例，最后去确定。 对，其实刚才杨乐也提到了啊，买公有产权房的人呢，都是解决自己的基本住屋的问题哈，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什么租啊、什么售啊等等，这些呢，可能都谈不到，很快谈不到什么日程上来。 对， 所以呢，关于这个产权份额的持有，其实也没必要那么的关注。 其实这个事儿呢，如果您将来真的是想卖这个房子了，可能持有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您在申请之前呢，建议大家好好去考虑一下。我们简单举个例子，现在的公有产权房基本上都是期房，交房时间一般来说的话是在2年左右。那您如果拿到房本呢，又是1年以后了，这就是3年。公有产权房呢，它是在5年之内原则上是不能够去出售的，5年之后才可以出售。那基本上我刚才给大家算这个年纪年龄呢，大概是要在8年左右啊，才可以卖您的公有产权房， 好长的一段时间。 啊、这个持有时间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这个还是体现了这个我们的房子公有产权房的一些属性，是给您来用来住的，不是用来去买卖的。 对，当然了，即便是8年，可能有些人8年以后啊，可能确实要租啊、要售啊等等的哈，要出售啊等等。那一会儿关于这方面情况，咱们再简单提醒一下。 对，可以再聊一 下。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就是整个公有产权房它的房屋管理方面有些什么不同吗？ 是这样的，在公有产权房的这个房屋管理方面呢，我们更多的网友会关注一个，就是自住型商品房，这个是在原来的时候的一个我们比较关注的房子，它已经被我们的这个公有产权房企接替了，是在2017年9月30号以后啊，开始执行了我们的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啊，从这个时间节点往后的这些房子，包括未售的自住型商品房、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以及政府收购的各类政策性住房啊，再次销售的基本上都按照这个办法去执行了。所以您以后可能还会看到一些我们的原来的两限房变成了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进行申请去配售，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各种的这个政策房真的是蛮多的。刚才您提到什么原来的自住式商品住房，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归到共有产权房了。当然，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以及政府收购的各类的政策性的住房等等的，真的是尤其是北京各种性质的房子特别多。 其实这些很多都是历史上的一些名词了。我们更多的现在关注的，如果说是这类的房子，您就关注公共租赁房、公租房跟共有产权房就可以了。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要说一说，比如说有些买了共有产权房，然后呢它用于出租了啊，这个出租的话和一般的商品住房的出租不肯定是不同的，它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的这个出租呢，可能是在我们的一些相应的中介机构去出租这个房源的信息。那如果是共有产权房呢，它应该在这个代持机构建立的这个平台上发布这些租赁信息的啊，它是一个指定的平台，然后优先向我们这些保障性住房家庭或者是这些共有产权房购房家庭去出租。 它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群的 啊，一个特定的平台，一个特定的人群。 对对对，你不能说我这房子想租谁租谁啊，但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他在底下私下把这个房子就租给别人了，他觉得别人不知道，有关部门不知道，那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旦被发现的话会怎么样？ 这样的话如果是被查到的话，在几年内是不能够再去申请这些保障房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啊，建议。 但是他现在住这个房子呢，给他收回吗？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吗？ 这个是很严厉的惩罚措施，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这样做。同时呢提醒大家，大家会觉得我私下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了会不会查不到？但实际上现在在我们的一些包括公租房之前也有了一些试点，叫做人脸识别系统。这个系统的话会去 识别一些非小区的住户啊，频繁的出入小区，这个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在未来的一些公租房以及这个共有产权房去实行这个系统的话，是会可能性很大的。 对，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去触碰这个很严厉的这个规则。同时呢，我们现在其实我现在也是住在一个这个公租房的小区里面啊，也是在最早的申请的一些无房职工的这个公租房，这个系统啊，我们小区门口就有啊一个摄像头，同时这个灯光也是很亮的。基本上我去了解了一下，这个识别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不要想着去钻这个空子。 但是我想更多的人呢，还是说以自己住啊为主啊，应该可能说不上百分之百吧，可能90%多都是要自己住的哈。因为你在申请这样的房子之前，他要有一个资格的审议，你过了这个资格，实际上呢就证明你就是需要房子来住啊，所以出租啊、出售啊，对你来讲呢，可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尤其是这样的，如果您是父母或者是这个姐妹过来住的话，短时住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像你如果想把它比如说租给同学呀、租给同事呀，这种还是不行的。 那假如说刚才咱们说的是出租哈，最后说一点出售吧。就共有产权住房，比如说8年也好，10年也好，最后呢，我想出售了啊，这个好像也有很多的规定啊。 是这样的，原则上这个5年之内是不能够去出售的，但是你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的话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会在这个有一个代持机构的相应的一个评估，就是把您的这个房子有一个价格的评估，您占有的这个产权比例它收回去是也是不变的。这个同时这个回购的同时呢，可能也会考虑一部分折旧的这个原因在里面，比如说您18000买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全装修的，全中心交房呢，是您自己本身拎包入住，肯定会有一个折旧的因素在里面。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出售的话呢，首先接手的这个应该是持有产权的那个机构啊，就那一半产权的那个持有机构先回收你这个房子啊。如果他不想回收的话，我可以卖给就是也有。就是具有共有产权房资格的这些人吗？ 如果您的房子共有产权房未满5年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 就到了5年以后可能。 对，这个平台呢，这个代持机构呢，会把您的房子作为一个二手的共有产权房，再给相应的有共有产权房购房资格的人。这个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有产权房这个话题呢，跟大家做了一个交流哈。当然了，时间并不是特别充裕啊，我们只是走马观花的跟大家说了说。实际上呢，可能每个人每个家庭他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哈，具体呢可能都有一些条件和一些问题，当然了，如果呢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问题写上来，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解答你的问题啊。好了，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家爷房谈的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城市文化范儿。 在屋里奔跑，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小狗在屋里奔跑，度过完美的一天。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要说做主持人这份工作最幸福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呢，那就一定是看到我身边的人也在喝着我们推荐的瑞麟羊奶粉。 没错，身边人对于我们的信任是最大的肯定。想个时间在北京电台开播已经多年了，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北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支持和信任，谢谢大家。那今天的活动呢，为大家带来的开春好礼，瑞麟羊奶地板价试喝体验，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3.5折